从石头里面生出来的石猴子，我是孙悟空耶。甘斗云来哟、哦、嘿，做这个一下子就飞了很远的地方，使用72种的法术，再强的家伙也要被我打倒了。这是很强很强的很强很强的很强很强啊出现的妖怪 啊，悟空啊， 要把我杀了。 是我，我在这里。 小叮当啊，哈哈哈哈！ 小叮当不是，我是住在极乐世界的释迦牟尼，我不是小叮当，你弄错了。 释迦牟尼，释迦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过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不是真的？ 哎呀，我当然是很强了。虽然跳箱跟倒立我不会啊，可是啊，乘着个钢斗云呢，一下子就可以到达大地的尽头去了。 哦，那么你有把握能够飞出我的手掌心吗？ 那个是手掌啊，我看啊，那是豆馅年糕嘛。好，先好好的看好了。嘿，我一下子就要飞到宇宙的尽头，走喽！哇， 真是的。 差不多已经离开了银河系了吧？来到了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话好说了吧？哦，这是什么？那个火星？太好了，刚好在这做个记号吧。来，画个圆圈，画个圆圈。嘿，这家大人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哈哈哈。好了，释迦大人会吓一跳。嘿嘿， 可惜啊，孙悟空，你的力量只有这样子吗？我告诉你，这不是火星，这是我的手掌。你这个笨家伙，你逃不出我的手掌。还会欺负小叮当，所以这是你应得的报应。在这500年之内，你就在这个地方修行吧，暂时你是出不来的。 啊，500年？ 等到500年之后，有一位叫做三藏的和尚要去天竺取经的时候，经过这个地方，你就跟着他去修业吧。 不要不要啊！快让我离开这里啊！放我走！ 快点啊！ 你怎么搞的？现在在睡觉啊？ 好，刘阿福跟吉安也来。 不赶快的话，就不让你参加喽。 去，等一下。哈尔，我就是从石头缝里面伸出来的石猴子，孙悟空就是我。哈，那好痛啊！ 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演孙悟空嘛？真是的。 大雄的台词是存人之一，那是救命啊！只有这一句啊！ 救命啊！大雄的台词啊！ 怎么能这样子啊？小叮当啊！ 这是不行的，怎么可以任意取消台词呢？写剧本的人，请你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好吗？到底为什么呢？ 当然了，每句话都很重要，因为没有时间，今天啊就得重要的部分先练习好了，只能这样了。首先是悟空要做三藏徒弟的场面开始。 这位和尚，请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好吗？拜托你。 如果跟我一起打天竺的话，我就让你离开这里。 天竺或任何地方，我都愿意跟你去。 真的吗？不跟你说谎啊。 我不会说谎的。 为了欢迎新生举办欢迎会，这是我说的话。 在石头下面500年，好痛苦啊！ 悟空这角色应该由我来演才对吗？ 吉安的角色还是八戒比较适合一点哦。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不是。 好了好了，牛魔王金角演得很好。那么下一个场面是，我看看啊， 猪妖怪八戒出场，是猪。 啰嗦。是说什么台词？ 好像很好吃的女孩啊， 好像很好吃的饭团呢，好吃哎。 以为是女孩，其实是猴子。 以为是饭团，其实是个盘子啊。 哎呦， 你这个猪妖怪，我非得消灭你不可！看我的厉害！ 什么？你以为你能够打赢我吗？猴子， 我要上了这头猪。 什么猪啊？不要以为你稍微会念书，你就你这家伙。 啊，等一等， 吉恩。 所以我才认为让我演悟空比较好嘛，是不是？ 可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吉恩。 是啊，所以你来演沙悟净是最好的了。 我最讨厌吉恩了，可恶！ 悟空这个角色应该由最像孙悟空的人来演才恰到。 最像孙悟空的人， 大雄怎么会有真正的孙悟空呢？你说什么？ 有，绝对有的，一定有。 大雄，这是故事。所以没有真正的孙悟空啊，你不知道吗？ 好吧，那么我就要去确认一下。好，你们几个等着看好了，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你要去确认啊？ 如果跟我一模一样的话呢，就让我来演孙悟空这个角色。 好啊。 好。 哎，大雄，不要用动物园的猴子绑了头巾就说是孙悟空，这样是不行的哦。 我回来了。回来了，小叮当。哦，小叮当的什么？好大的机械，小叮当啊！啊，我不能这样子啊！到什么时代的地方去玩比较好呢？ 请告诉我时代和地点。 是啊，时光飞行机说话了。 声控装置已经装上了，随时可以商量。 其实我是想见见孙悟空的。 孙悟空，了解了解，正在检讨资料。地球上的历史，没有这个人物的资料，没有这个人物。 啊，对了，孙悟空演的是猴子。 猴子？没有猴子的资料。 那就三藏法师，这个是人类了。 三藏法师，了解了解，资料检讨中。差不多1350年前，从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和尚，这位就是三藏法师。 啊，对了。 了，就这个人呢，从中国到印度途中一定有的，有一位叫做孙悟空跟他一起的。 629年9月3日从长安出发，是19年之久的大旅行。你是要哪一年的？ 没有关系啊，大致就可以了。以后的事我会在现地去找。 了解。 没想到大雄是那么傻的一个家伙哎！ 可是三藏法师在7世纪时代，在中国的确有这个人的。 这么说，孙悟空也是实在的人物。 不，为使故事更有趣味，是后来的人把他加上去的。 那当时的旅行一定很辛苦吧？是不是啊？ 当然喽，没有车子，也没有飞机的。 再见喽！ 再见。 差不多是西历636年8月，中亚西亚达克拉玛沙漠了。 啊，三藏法师要经过这个地方吗？ 有将近24小时的误差。 啊，这么马虎啊！ 这就是电脑的界限。 啊，原来这样。这么热呀！这种地方，三藏法师真的会经过吗？ 依据电脑的计算。 啊，我知道了。不管怎么样，我就去找找看就是了。啊，这样不行了。难找吧，还是放弃回去算了。那什么啊，会不会是飞机啊？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有的呀。啊，三啊，是孙悟空啊。法师，哦，三藏大人，三藏大人，啊，什么啊？不是三藏大人呐、啊，那，哎，你振作一点啊！哎， 水呀、啊，水， 水，这种地方哪里去找水去啊？啊，对了。有没有水啊？ 如果是蒸馏水，在水桶里还有一点点。 哎，我给你拿来了，水来了。哥，啊，好不好喝啊？ 悟空大人。 哦，你说悟空？你是指我， 我得救了，已经被你救了2次，我正在赶路。 那个，我爱你，爱你，你 什么事啊，悟空大人？ 啊，不，没什么了，请一路小心啊。果然，悟空跟我一模一样啊！喂，后会有期啦！ 来到最后一关了。 不愧是最后一关，果然出现了很厉害的怪物耶！ 好吧，再加一把劲试试看。呀 呀！好，借我小丁王的剑吧。成功了，太好了！ 谢谢你，小丁王，你把这个游戏通过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的，你是真正的勇者。谢谢你，小丁王，谢谢。 你别客气，没什么了。 谢谢你，小丁王。 哇，好好玩呢、哦！等大熊回来以后，我再去向鲁赛侠客挑战。大熊一定会很高兴的。哎，他的书包在哦。有什么啊？谁啊？ 你说谁？孙悟空啊！ 孙悟空！ 我要赶快去告诉大家去。再见啦！ 哎，等一下，大熊，大熊，真是的，好不容易从百货公司送来了猪脚机器，我想用这个和他玩一玩。 啊？什么？原来大家都在这里啊！ 你看到孙悟空了？ 真不能相信！ 这种谎话除了卡通以外，你不要说好不好？ 真的，跟我一模一样哎！ 不可能吧？ 那么你有证据的相片没有啊？ 我是用我这双眼睛看到的哟。 是不是在梦里头看见的？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好了。 那福，你的耳朵借我一下。 大熊，孙悟空是在故事里面虚构的人物，根本就没有嘛！ 什么？连一镜都这样怀疑我？ 可是。 大熊，你确实看到了吗？ 我是确实看到。 假如是谎话的话，你怎么办呢？ 小叮当的工具，我们可以自由使用，可以吗？ 自由使用， 怎么样啊？ 好啊，好嘛。 好，那马上就去好了。 好啊。 你是说他的眼镜都有戴着吗？ 就是啊。哎，可是这是真的。 各位，你们怎么了？ 刚好啊，小叮当，你也一起来吧。 我现在要去买馅饼， 这个事情以后再去了。 哎呦，要去哪里啊？ 走了走了。那么我们要去西游记旅行啦。 西游记， 赶快快点， 赶快快一点。 小叮当，你也来啊。 王，请带我们到跟刚才相同的时间跟地点。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加减24小时的误差。 如果不是同一地点，就没办法碰到了。 这就是电脑的。 不要啰里啰嗦了，快出发好了啦。 是。 真是的，装了声控装置以后变得那么粗鲁。 这个地方跟前次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电脑的接线。 大熊啊，孙悟空在哪里吗？ 孙悟空？ 刚才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了呀。 那什么？ 是不是出现在奇怪的地方啊？ 我去看一下好了。 怎么样啊？ 哇！大家快躲起来啊！躲起来！ 大熊，这些人肯定是中国 贼队哦。 盗贼。 大熊，我们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因为既然他们说要看孙悟空嘛， 要看孙悟空来这里。 可是我真的看到了，同时还来了个男孩子，他也把我当做孙悟空了呀，没有错。 那个男孩子真的这么说？ 是啊。 可是大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说中国话的呢？ 啊？ 没有利用翻译机，你怎么听得懂中国话？中国男孩子说的话，你听得懂吗？嗯。 可是， 什么？要把我的工具自由使用？有没有搞错？ 因为我有绝对的信心嘛，求求你！ 真是的，怎么可以任意答应他们嘛？ 大熊，大熊！ 啊，娟，大家都平安吗？ 你搞什么嘛？这么可怕的地方，你赶快让我跟孙悟空见面好不好？ 既然先别激动嘛，我们再看看情形再说。 啰嗦！ 我们来一下。 啊，云锦。嗯。啥？那也许是三藏法师一行人，也说不定。哎，我们过去看看。 哎，请等一等啊！哎，这一带很危险，我有个好东西，间谍卫星发射。哇！ 出发！请哎，更靠近一点，让我看一看。 嗯，好。靠近一点看一看。 好像是在旅行的和尚。 好，就这个人呐，三藏法师，我刚在电脑里面看到 这一位吗？跟印象中的不太一样，看起来好雄壮。嗯， 那当然了，因为要做很辛苦的旅行嘛。你看，我没有骗你们吧，真的有。 三藏法师是历史上实在的人，有这个人并不稀奇啊，对不对？ 孙悟空不是陪着三藏法师吗？可是怎么没看见呢？ 所以啊，这是个故事。因此八戒跟沙悟净啊都是虚构的人物。 嗯，大熊，你要遵守答应过的事情哦。 我知道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三藏法师耶，对不对？ 是啊，我们正在看历史伟大的一页，哇，真是令人感动不已。 大熊该怎么办呢？ 至少如果那个男孩子还在， 你还说这种话，真是没办法。好吧，只好用这个了。我来看看。 喂，这个东西不是刚才还放在我的房间？ 对呀，它是主角机器。赶快进去吧。 那会怎么样啊？ 快点，不要让大家看见。快走。西游记，在这里。大熊，暂时依照电脑指示去做哦。 你说暂时？ 欢迎光临主角机器，适合你的主角由我们来替你选。 变成孙悟空了，哈哈，跟等于又有如意棒啊！这些东西全都可以使用吗？ 你的跟斗云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动，你具有72种法术，不会有身体的危险。要开始游戏了，请你尽情的玩。准备开始。 戏场已经打开了，赶快到外面来呀、啊！快一点，出来！ 为什么还没有把所有的妖怪通通都干掉啊？为什么出去？ 游戏玩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你就用那个模样赶快出来，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吉安他们心服口服，让他们看到这个造型啊！ 原来如此啊，我都完全忘掉了耶！耶嘿，你的脑筋还真不错， 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快点，快点啊！大雄，你要变成真正的孙悟空，你知道吗？真正的孙悟空。 哦，知道了。 那些法术就算出来了外面，和机器里面还是一样的，可以使用。 真的吗？太好了。 大雄，不要高兴得太早哦。 我知道了。 好了，我要去叫他们来看了。记住，大雄，你从那边走过来，不要忘记了。哎，各位过来哦，孙悟空来了。 孙悟空哎， 可是为什么背对着我们呢？ 可能是不好意思才这样的吧。 真了不起呀，孙悟空，请看这边。 嗨， 他会说日本话哎。 因为他是很有名的孙悟空啊，所以这算不了什么。 可能是真的吧。 哈哈哈哈！我是真正的孙悟空驾临喽！ 大雄长得一模一样。 真的耶。 又来了，又来了！ 好厉害，这是真的耶！ 悟空先生， 嗨， 悟空先生， 嗨！ 哎呦，掉下去了，这样可以干下去吗？ 大熊呢？ 大熊啊，他在那边小便。 悟空好不容易才出现的， 抱歉啊，我来打搅一下。 悟空先生，你不是很忙吗？ 没有啊，我并不忙啊。 很忙吧？ 不忙啊。 可是三藏法师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耶。 啊，是吗？ 对了，悟空先生，可不可以跟我握握手呢？ 对对对，我也要。 不行，只能一进一个人。既然这样子呢，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特技好了。首先呢是这个如意棒，变大吧。怎么这样子？ 你要振作一点呢、 好痛！ 真是个找麻烦的悟空啊，真是的。 哎呀，对了，如意棒变小吧，啊。就可以这样子的，我很忙，对不起。哎，那以后我们再玩好了啊，我还有事情，再见啦。 再见。 哎，等一等啊，大雄。 啊，什么事？ 哎呦， 什么？原来是大雄啊。 果然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奇怪嘛。大雄啊，刚才答应过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呢？我们快点回去，用刚才的主角机器好好玩吧。阿福真令人好期待哦。 大雄，我告诉你那么多次， 小叮当每次拿出来的工具经常都会这样子的。 你马上就把责任推到工具身上， 选择工具的方法不好。 你这么说就完蛋了啦。 完蛋了。 哎，我们回来喽！请把刚才的工具拿出来吧，啊！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嘛，真是的。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到底想玩什么游戏呢？ 当然是《西游记》，而且我要演悟空的角色啊！什么？ 我不演悟空也没关系了。 大家上台上去吧，要上去才行哦。 大雄，你也一块来玩嘛。 啊，好，我也一起来。 大雄啊，我看你点路人甲就可以了啦。 那么现在要开始了，请各位依照电脑的指示去做。 知道了。 那就慢慢的玩吧。唉，讨厌，就是因为他们太任性了。啊！ 角色由我来选择。 那衣服不一样了，我就是孙悟空啊！不是，大雄，这什么意思？这是啊？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电脑决定的呀。 既然最适合演猪八戒了耶，那不错。 畜生，我要演孙悟空啊！ 八戒说话要有分寸嘛。 好厉害，已经变成三藏法师了耶！ 游戏开始，请你们尽情的玩。游戏开始。好像会出现什么，我好怕哦。 你放心，不要怕。既然会保护你的了，不要怕。 十八戒， 啰嗦。 奇怪啊，应该妖怪马上会出现。 出现了，不要大意啊，悟空，沙悟净。 是。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怪东西？ 这怎么搞的？ 我是要问你呢，你以前不是玩过这种游戏吗？ 三藏一行人真的能通过这游戏来到天竺吗？那么请等下一次机会吧。 就这样结束了，妖怪还没出现了。 就是嘛，这个工具是不是有问题啊？ 小叮当， 哇，你们好快啊，是不是很好玩？ 不是好怪啊， 连一个妖怪都没有出现呢， 好奇怪，怎么会呢？ 没有其他的游戏了吗？ 有啊， 已经很晚了，明天再玩吧。 对呀，我妈妈会担心的耶。再见喽。 再见，明天见 啊。 小叮当，明天也要尽情的玩，知道不知道啊？ 我知道了啦，季安。 再见。 你看吧，都是你害的啦，大雄。 哼。哼。好奇怪的天空啊！ 大熊，小叮当，吃饭了。 啊！我要吃了， 我要吃了。 好，赶快吃吧。 好好吃，这个是炸的。 真的很好吃。 爸爸，吃饭的时候请你不要看报纸好吗？ 就是啊，爸爸。爸爸。 是。怎么了，大熊啊？ 没什么，没有。 这个炸的真好吃啊。 应该是吧。今天呢，我做了大熊最喜欢吃的青蛙跟蛇。 让你们久等了，这是爸爸最喜欢喝的蜥蜴汤，来上菜喽。他们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啊，孩子？ 我觉得好奇怪呀。 我觉得好奇怪哦，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莫非 什么事啊？ 是小叮当，你 大熊，你刚刚说什么事啊？ 小叮当，你先说，你先说。 大熊，你先说啦！ 倔强的家伙！ 世界尽力而为的。 好，各位都来吃三藏法师。 一静，轮到你出场了，快点。 出场？为什么三藏会被吃掉呢？ 这才是西游记啊，最后坏三藏会被吃掉，这是当然的嘛。 哪里会有这种傻话呢？ 就是嘛，妖怪怎么可以赢人类呢？ 当然了，我还没有听过妖怪会输给人类的。哎，你们真奇怪哎，到底懂不懂啊？莫名其妙的很。 奇怪的是你们了，这。 听好了，不管什么故事，最后都是人类灭亡的，知道吗？ 我觉得幽山他变得好奇怪哦。 不只是幽山，除了我们四个以外都奇怪。 结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妖怪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哎呀，你们的演练嘛，怎么样啊？戏是不是练得很顺利啊？老师也在期待你们呢啊，孩子们。 老师，他们四个人不肯跟我们合作。 我们是说，妖怪打倒人类好奇怪哦，不应该这样的。 好奇怪？ 那三藏法师会被吃掉的西游记，那不是很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怎么搞的？ 不，一大早我就觉得好奇怪啊！哎呀，好奇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昨天晚上我就开始奇怪了呀。 小叮当的机器玩了《西游记》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啊，都是小叮当的责任。 怎么可以这样说？ 不管怎么样，我要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 大熊跟小叮当好好查清楚，想办法解决了，知道了吗？ 哎，你们大家都要回家了。哎，你们回来了。我回来了。 悄悄的，悄悄的，小叮当， 大熊，我知道了，情形很奇怪，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学校的情况怎么样？ 除了我们以外，大家通通都变成妖怪了呀。你这说是不是进了那个机器之后才会变成那么奇怪的呢？ 果然这样。 大熊，你回来了。怎么连我回来了都不说一声呢？ 啊， 怎么了大熊？ 没有。 是不是又把考林峰的考卷拿去藏起来了，大熊？ 没这回事。 要好好的做功课，知道吗？ 连妈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吧，我们去街上到处去查一查看看。好像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我感觉得到，到处啊都弥漫着一股妖气。 哎，我们是不是迷入了妖怪的世界了？哈， 不是。如果这样的话，和以前一样，还有我们的家和学校，那不是很奇怪？ 可是那究竟是…… 你看那个，在那里。奇怪了，应该没有那样的大楼才对呀。大熊，我们靠近去看一看。 等一下，小叮当。 妈妈的脚，老师变身，还有这栋大楼，妖怪世界好像慢慢的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样子。大熊，《西游记》游戏里面最后的场面是什么？ 还是很奇怪啊，三藏法师应该会被妖怪吃掉的呀。 果然从当时开始，历史已经被改变了呀。 你说当时？ 快躺！ 快找出东西来！ 找到了，蝙蝠雨伞枪。就趁现在，我们快回家去。 为什么他们会袭击我们呢？ 他们知道大熊是人类，这么说的话，他们三个人也有危险了。我们要过去救他们，要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 一进。一进了， 大熊，我妈妈她也…… 我知道， 大熊，好了啦，我们先回家去，要小心一点哦。来， 大熊啊，历史改变了。 知道我们是人类的话就不妙了呀。 会怎么样？ 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昨天我们不是搭乘时光飞行机到唐朝去了，我们在那个地方用了主角机器，没有关好，就在那个时候，西游记游戏里面的妖怪全都爬出来了，他到了现实的世界来，我们全都被输入了要把三藏法师干掉的命令。哎， 这么说，在炼器时的三藏法师会被妖怪吃掉，就是这样子来 的？是的，变成了历史的事实了。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世界了呢？ 把三藏法师吃掉不就结束了吗？ 可是他们在逐渐的进化，哎，他们利用妖术把世界，就是这个地球统治了，连历史都支配了，你们懂吗？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搞的吗？ 妈妈， 不能恢复到原来的世界了吗？大熊啊， 不行，不过可以到唐朝时代把妖怪们全部都干掉啊！啊， 这么说，由我们去做真正的西游记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就是这个意思。 是小叮当拿出来的工具才变成这样子的。 我知道嘛。 你说要跟他们战斗啊，他们是把地球都统治的妖怪，我们怎么跟他们？ 哎呀，说战斗不如说使他们回到基地里面来作业比较恰当。 不管怎么样，我们赶快行动。 好，对方既然是主角基地里面的妖怪的话，我们也穿基地里面的西游记服装比较好啊，对不对？ 那我又是猪啊。 我还是河童。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在说这些？ 哎呦， 大熊，有人来了吗？ 没有人在这里吗？ 功课做完了没啊？ 快点， 如果做完了，赶快替我去买东西。回答，大熊。 说话，大熊。 你在干什么？ 妈妈， 我明明听到有声音的。 因为心理师资料没有输入，请用手操作。 没有很大的改变吗？拜托，想想办法好不好？ 依据时光飞行旅行规定第一条第一项，因历史变更或是因为过失而发生。 我知道了。 小叮当啊，真的不要紧啊。 没关系，交给我来办。 法师，我到处看过了，这个寺院里头没有人呢。 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了。 是。 小玲啊，你跟我在一块儿有多久了？ 三藏法师，我已经陪你十天了。 从长安出发已经一年了，好几位徒弟都离开我了，小玲。小玲。 是， 到天竺还要很长的旅程，你能不能忍耐得过去？ 是。 好了，我们差不多该出发了。 好。 金甲那个就是三藏法师。 是啊，我知道，吃了它就可以长寿哎，银角。 还没有到吗？ 应该差不多要到了才对。 不要在奇怪的地方出现啊！ 哎，对了，我有好东西，锦鳞人像。 这个要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有危机的情况的时候，它自然就会通知我们了。嗯，比方说，妖怪啦。嘿，来了。奇怪了，好像没有妖怪啊。 你该不会弄错了吧？ 这个景色是中国天山山脉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不会错的。好，我先把这个拿出来。翻译机。 更要紧的，现在是唐朝时代吧？ 更要紧的，现在这里是中国大陆，大家都会说中国话吗？应该要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不是吗？要听我的。 是，谢谢， 谢谢，谢谢。 好，这才乖。 啊，起吧，走。 啊，危险！ 小叮当啊，赶快拿出工具来啊！ 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依照机器里面的人物一样的行动。 什么啊？嘿，这个应该早点告诉我们的嘛。干豆云， 嘿，好厉害，很好哎。 轻飘飘冰机。 喂，还没有把三藏抓回来吗？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找到妖怪们，你们不是金角跟银角吗？是不是金角跟银角啊？啊， 你是谁呀？ 你不认识我啊？ 认识你，报上名来吧，我不认识你。 我可不是平常的懦夫大熊呢，现在啊，我是孙悟空啊。 孙悟空， 我是他的同伙小叮当。 我是八戒。 我是孙悟空。 都是大熊的演好多角色了。 就是， 来吧，妖怪，乖乖的回到机器里面吧，要乖乖的哦。 什么？可恶，把他给干掉！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嘿嘿，嘿，不，不，啊，哎呀！ 来，哈！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妈妈。 机器里面吧，你们这两个妖怪！ 什么？你这个蓝色的狐狸妖怪？ 我呀，我不是狐狸，我是小叮当。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了？ 小叮当啊！ 三藏法师不要紧吗？ 我不要紧。对了，你们是？ 说来话长，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打倒妖怪，保护三藏法师的。 妖怪。 请不用担心，小叮当一定会带你去天竺的。 啊，小叮当， 小叮当， 哎，不要回答， 小叮当， 不要，快被吸到葫芦里面去的啊！ 是是是，我， 笨蛋家伙，很巧妙的被吸进来了。 哇，我们可以喝狐狸酒了， 赶快把和尚给抓来吧。 好。 快融掉！ 哎，小叮当，哎，快把那个葫芦交还给我！ 不行，没有溶解以前不会交给你的，我不会。 我怎么会溶解掉嘛？我是21世纪的猫型机器人呢，什么都不懂，真是大白痴一个。看我的好了，出入门。 走开，走开！ 不要紧吗，阿福啊？啊， 姐， 再等一下就会融掉了。 怎么了，大熊啊？ 小叮当被吸到那个葫芦里面去了，怎么办呢？ 真的？ 不要紧吗？ 你们用不着担心，我来了。 啊，小叮当啊！ 哎，什么时候逃出来的呀？ 金角。 什么事啊？ 回收成功了。 嘿嘿，很简单就给回收了呀！哈。啊！糟糕了！ 金角，你别去嘛！ 你们最好不要自讨苦吃，快点把三藏法师交给我，听见没有？交给我，快点！ 银角，孙悟空大人来对付你了！好，打！打！ 不要紧吧， 孙悟空大人，在危险的时候来救助我，真的很谢谢你。 不，真的小事，算不了什么的。哎，对了，哎，你不是那个时候的？ 你们认识吗？ 悟空大人， 那你说。原来如此啊，所以当时你叫我悟空啊。 你说当时，我今天可是第一次碰到悟空大人的。 也许还会再给我碰到。 怎么样，平安吗？ 一静，你不要紧吧？ 哎呀，你们大家都来得太晚了啦，银角也被我赶走了。 是悟空吧？ 对呀，就是我这个悟空大人呢。 是托游戏的福吧。 各位，我实在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保护我呢。 这件事都是因为小叮当玩个机器。 不，那个，我们刚好经过，我们是正义的朋友啊！ 不要说谎话。 今后三藏法师由我来保护，谢谢各位，请你们不用担心，继续你们的旅行吧。 各位，非常谢谢你们。我还要赶路，那我就先告辞了。 保重啊， 小心啊， 再见 ， 你也小心一点哦。 好， 再见， 谢谢。 照这样看，我们来的时间和地点都很正确。 跟真的三藏法师说过话，我真的好感动啊。 我现在是孙悟空，这一点请你不要忘记好不好啊？ 也请不要忘记从烂机器出来吧，孙悟空。 我知道的了。 小叮当，再来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走之前，妖怪一只都不能留下，全部都要回收。所以呢，一静，不好意思，你要继续再办三藏法师了，委屈你了。 没问题。 好，出发喽。哎，等一下，我把时光飞行机忘记了，不好意思。 三藏法师会经过这个地方吗？ 照历史看来，三藏法师明天应该会经过这个沙镇才对的。 我好想到游泳池去游泳啊！ 嗨，我是只脚脚脚，背着背脚。 因为他演好的角色很有干劲。 要把大人怪回收不简单呢。 真的非常抱歉啊。 住口，因为你整个计划都发生了问题。告诉你，我已经派了间谍去跟踪三藏了。 间谍？ 是的，间谍，你把计划给破坏了，笨蛋。 对不起，我做了任性的事情，对不起啊，铁扇公主。 我要怎么处置你呢？你这个笨蛋。 哦，铁扇公主，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把三藏法师抓回来献给铁扇公主的。 孙悟空，你怎么不唱歌了呢？ 没这个心情了。小叮当，这个沙漠要继续到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行了， 我也精疲力尽了。 我也是 啊。我也是。妖怪怎么不出现呢？这是奇怪。 算了吧，今天到此为止。 我赞成。小叮当，你要去哪里啊？ 这种地方怎么可以睡觉啊？ 拿出软绵绵的床来， 准备把换洗的衣服也拿出来。 牛排中等的就行了。 我找猪排就可以喽。 哎呦，你们都太奢侈了啦！露营帐篷。 我 挖掉了。 我是不是太慷慨了一点呢？ 没有这回事啊。 什么啊，大家都还很有精神。 我要这边，我要这边。 我是这边。 这边是我的。 哎，各位，20分钟以后就要吃饭了，所以请各位20分钟以后在中央的桌子集合。 是。 哈哈，妈妈，我希望把妖怪干掉之后还能够见到你，我发誓。 只有这样的睡衣啊，真是哟。好吧，你将就点穿好了。哎呀，这怎么穿嘛？ 开始了。 猪排饭， 味道怎么样？ 好好吃哦。 味道不错啊。 谢谢你啊，小叮当。 可是跟妈妈煮的比较了，就 比妈妈煮的好吃。 既然吃什么都好吃，好好的吃啊。 要吃饱了， 好快哦。 不是啊，我这样子真的可以吗？ 你说什么？ 一想到三藏法师最辛苦的旅行，我就会觉得， 开始呢就要进入沙漠，会很辛苦的，小林。 我已经有觉悟了。 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 是。 晚安。 晚安。 防万一，把人像警铃给装上，这样子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阿神， 你还没有睡呀，大熊。 啊，一静，你也是啊。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星星耶。 真的耶，可是在这星空之上却有妖怪存在着。 是啊。大熊，也许孙悟空不只是故事里的人物哦。其实我觉得你就是。 哦，真的？怎么可能呢？ 哎呦，你好吵哦，还没有天亮，你叫什么叫啊？ 拜托你了。 你在干什么？ 请啊，师父。啊！ 我们并不是来这里睡觉的，出发，出发，出发了， 还早吧？ 妖怪也还在睡觉了啦。 如果三藏法师先走了，我们可就麻烦大了，真是的。 孙悟空大人，你搭乘你的跟斗云先去查看一下，不是就好了吗？ 我知道了，跟斗云。就这个时候才会叫孙悟空大人，你们真是的！啊！ 加油喽，加油！ 啊！怎么再过去还是沙漠呀？啊！法师啊！哦，那是个绿洲吧？稍微休息一下。哦，啊，那什么呀？也许这是火焰山呐。能不能想办法进去呢？想个办法。 哎呦， 不行啊，接近都接近不了，怎么办呢？对了，记得可以把这个火熄灭的。那是啊，对了呀， 是呀，用这个芭蕉扇，扇几下就可以把火给熄灭了。 你是罗刹女，哎，快来把那个扇子交给我吧。 我才不会给你呢！ 啊！ 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哈哈哈哈！小叮当，小叮当！ 哎呀，大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嘛？ 你稍微夸奖一下，马上就这样。 就是嘛，太得意忘形了。 怎么了？出现了银角哎！ 我要来报金角大哥的仇，你们觉悟吧。 我才要把你打成碎片呢，等着吧。 讨厌！ 啊，是三藏法师，乖乖的把他交给我的话，我就饶你们一命。 不要开玩笑，谁愿意交给你啊？ 你想自讨苦吃吗？哎呀，好痛啊！你这个家伙！ 你这个家伙！你 嗨！哎呀！ 小叮当，快想个办法！ 稍微等一下，请出去。耶！ 要看我的！ 出来了！哎，银角！ 哎。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乖乖的把三藏交给我吧。我要三藏，你们听见了没有？ 莫一只， 怎么样？认输了没有？认输了没有？ 既然可以了，行了。 为什么啊？ 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是敌不过他们的。银角先生，我们有商量的好不好？ 什么？ 救救我！救救我！ 姐！回声成功了！ 不愧是小叮当哎！ 真的，小叮当的脑筋真好。 小叮当的头脑坏掉了啦！ 脑筋的比赛以后就交给我好了。 可是能回收太好了呀，对不对，一静？一静， 一静怎么了？一静，在哪里啊？ 一静应该在呀。 一静呢？ 不在了，在哪里？ 不见了。 一静， 一静哎！ 一静。 在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一静可能被他们带走了耶！我们过去找一静，到底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那边。 好，我们去看吧。大熊啊！ 哎哎！ 大熊，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好，把一静的 连三藏法师也， 因为大熊慢吞吞才会这样的。 到底是谁叫我去侦查的？好意思怪我哈？ 你马上就回来，那就不会有问题了，是不是？ 对，是大熊的责任。 不要再吵了，赶快想办法把他们两位救出来才是真的呀！ 都是你们。 妖怪哦。 看起来很厉害的火焰，可是不觉得太烫啊？ 这个火肯定是装来好看的吧？ 三藏法师跟一静都被装在这里面，对不对啊？ 大妖怪牛魔王肯定也在这个里面哦。 妖怪的大头目牛魔王啊！ 如果把那个家伙给干掉的话，其余的妖怪的功能自动会消失。可是，究竟应该怎么样做才好？ 无论如何，能进去里面就没有问题了啦。 如果有了罗刹女的扇子的话，这个火焰就可以熄掉了呀。 不能想办法吗，小叮当？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两个人都被吃掉了。 好吧，我用这个试试看。我看看啊，智云机。 好像不太靠得住的样子。 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试试看，否则就不知道功用了。 哇，成功了呀！ 很好，很好啊！继续下吧，继续下吧。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效的样子。 不行了，那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火焰嘛。 那个，在那边好像有一个入口的样子。 在哪里？ 那个岩石的右边。 真的耶， 真的。 好，我们过去看一看。走。 怎么办才好呢？ 好，一口气冲进去。 不能这样。这里的火焰跟外面装好看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冲进去的话只会被抓走而已。各位，请你们跟我来吧。走啊。快啊，在被他们发现之前，快点。 这里面的事情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是啊，清楚哎，真是令人不太放心。 建在熔岩里面呢， 要走了。 笨蛋，平安什么呀？你看清楚点好不好？小林，你这家伙，你连三藏大师都给骗了啊！ 没有关系，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就算是妖怪，他愿意跟我一块旅行， 我也不会拒绝他的。我认为经过长久一起旅行之后，就会了解我旅行的目的。 那就太可惜了。你到那边去吧。 快让我吃这些家伙吧。 啊，牛魔王。 好的，牛魔王，赶快准备吃饭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理你。 先从胖嘟嘟的蓝色狐狸开始。 我不是狐狸，我是个机器人，很硬的，不能咬，也不好吃啊！不要！ 小叮当啊，小林，你想干什么嘛你啊？ 救救我！ 观音菩萨娘娘， 我来救你了，哥哥。 小精灵，哇，好华丽的时光飞行机啊！ 没办法，为了找你好辛苦啊！ 谢谢你，小精灵。 你这家伙居然敢！ 等一下，等我来对付你。 悟空，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认识我呀！ 大熊。 不要紧 吧？那家伙什么时候来的？ 快，赶快跑啊！快！ 可恶！ 快！ 大熊！ 大熊！ 快！他出口在这里，往这边走。 大熊，大熊！ 你这个家伙！ 火山应该会停下来的， 好不容易才结束了。 可是三藏大师的旅行还要继续下去啊，还要好多年哦。 各位，真的让你们大家受苦了。 不要这么说嘛，这一切都是我不小心才会发生的。 你说的没错，哥哥。 三藏大师，让你受苦了，对不起。 不不不，我也学习了很多。我看这位小林呢，就交给我负责好了，好不好？ 哦，那太好了，是不是啊，小叮当？ 你再让你添麻烦我。 加油啊，小林！ 谢谢你，悟空大人，谢谢你，真的。 其实啊，我的真正的名字是…… 你是孙悟空了。 啊，是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悟空小弟。 再见了，各位，再见，再见，后会有期喽，再见，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了， 再见了， 我们回去吧，各位，走。 好，真的可以回到现实的世界去吗？ 当然没有问题。 这么晚了，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啊，是不是又在生气了？ 大熊， 哎， 啊，怎么了？ 各位，没有脚了耶！妈妈， 怎么了，大熊？ 爸爸，哎呀，妈妈。 明日出た。明日という